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迪老师，来自 VIP Kid。 今天呢，我将和 Lisa 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优美的诗歌，一个微笑。一个微笑没有花费，却给予了很多，它让接受者更加富有，却没有让给予者贫穷。他只需要一点点时间，但对他的记忆却可以永远长存。一个微笑可以在家里创造幸福，培养商业中的善意，它是友谊的象征。它给疲惫者带来安息，给气馁者以欢呼，给伤心者以阳光。它是大自然赋予的解决麻烦的最佳解药。但是微笑无法被购买、乞求、借用或偷取，因为除非被给予，它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有的人太疲惫，以至于不能给你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微笑吧，因为没有人比那些给不出微笑的人更需要微笑的了。 A smile. A smile costs nothing, but gives much. It enriches those who receive, without making poorer those who give. It takes but a moment.Yet the memory of it may last forever. A smile creates happiness in the home, fosters goodwill in business, and is the sign of friendship. It brings rest to the weary, cheer to the discouraged, sunshine to the sad, and is nature's best antidote to trouble.Yet a smile cannot be bought, begged, borrowed, or stolen, for it is of no value to anyone else unless it is given away. Some people are too tired to give you a smile. Give them one of yours. No one needs a smile as much as those who have none to give.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 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上周六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分享了密云区的北京市级非物质化遗产五音大鼓，跟随着五音大鼓的琴声唱段走进了蔡家洼村。但上次呢，我们只介绍了五音大鼓，对蔡家洼村呢还不算了解。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蔡家洼，也介绍一下村里的另外一项非遗，密云区级非遗蔡家洼开路老会。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密云区聚各庄镇蔡家洼村的副书记葛波。葛书记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下蔡家洼开路老会的老会首李茂德，您好。 您好。 啊，咱们青年的会首陈征，您好。 啊，大家好。 呵，这叫会首啊，这名头真响亮哈、 啊、很大气、啊、 这样吧，我觉得先让咱们的葛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蔡家洼好不好。 嗯，大家好，咱们蔡家洼呢现在是特别的美、 嗯、 咱们是北京最美乡村， 嗯， 是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嗯， 我们的名头也比较大。 对， 嗯，村庄呢我们有2000亩的玫瑰情园， 嗯， 啊，玫瑰花海，月季花海， 嗯， 每年呢从4月中旬到10月底鲜花盛开，啊，像咱们还有这个一些现代都市农业园， 嗯， 啊，我们有水培的蔬菜水果、 嗯、 等等这些。咱们的观光工业园区我们还有农产品的深加工的产品，比如说咱们蔡家洼特别有名的豆腐、 哦、 啊。说到这里呢，说一下咱们蔡家洼的文化，因为我们觉得最美乡村的、 嗯、 最深层次的价值来源于它的文化， 嗯， 所以咱们蔡家洼村也比较重视这个， 嗯 嗯，上一期呢节目咱们也介绍了咱们蔡家洼的市级非遗五音大鼓， 对， 咱们还有区级的非遗开路老会， 嗯， 同时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高跷啊， 嗯， 等等一些这个传统的老会，而且我们在每年都会举行这些活动， 嗯， 特别是像春节期间。 嗯 啊，村民们全都来到这个公园、 嗯、 然后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特别的热闹。 嗯、就是北京市民就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去密云，是不是？ 对，也可以来到咱们蔡家洼， 嗯， 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 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呢，和这个五音大鼓，我们得爆个料哈，还是有一段很特别的缘分的，分别在2002年、2016年、2017年三次来到蔡家洼采访五音大鼓。张欣对五音大鼓是非常了解，关于这个开路老会啊，这个之前了解过吗？ 开路啊，我是知道的，因为在咱们北京啊，有一个叫翻古奇洞十三档，这个是它等于是明清以来民间花卉艺术、香卉艺术的一个集中的优秀代表，其中这十三档老会开路是第一档 哦， 而且它那个它表演的形式呢是耍叉，就是一个木棍儿，上面有一个那个。三个叉的那个，它是铜的还是铁的？那是 铁的 是吧？ 啊， 一耍起来哗啦哗啦响，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放一点它耍叉的声音。 哦，我们用耳朵感觉一下。 它是那个耍起来就像演杂技一样，可以扔起来，让它落在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在身上围着你的身体滚动，其实我们的那个中国杂技团最初成立的时候，里面就招收了来自开路老会的人来这个作为一个表演项目，耍叉。 哦，那我们让这咱们的老会手李茂德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耍叉的？ 起当初是我十三岁。 哦，十三岁啊。 嗯，我开始练的。我父亲是，他是第一批。 哦。 嗯，我和接我父亲的班，十三岁开始练。 嗯。 到十六七这一阶段时候啊，都给取消了。 嗯嗯嗯。 就不让练了。 嗯。 到八几年。 嗯。 就是说我们又自己又成立起来了。改革开放是76年是吧？ 七八年。 七八年。 对。 正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说自己说就成立起来了。就是找说这个各档会头。那阵儿呢我是开了会的会头。我找他这几个档的时候，自己时候又自发又起来了。起来以后是不是我们是在密云水库，就是说开工典礼，那阵我们是不是参加的。 哟，真的是好有历史 啊北京龙潭会，正是 龙潭庙会。 龙潭庙会，我们上那儿时候也去来着， 也去表演了， 去表演来着，弄个时候纪念点回来。 咱们这会有多少人啊？ 也20多口。 不少。 20多口。老是21、22那左右的，反正是。 一般是从几岁开始练呢？ 全是14、15岁吧。都是由14、15岁开始练的。像我那阵练的时候，我父亲这点玩意儿基本上我都拿起来了。这一上班也没时间了。顺那儿就反正现在这功夫啊，玩意儿是我都知道怎么上，但是说你让我耍不一定耍得出来了。 所以就得传承下去嘛，对吧？ 棒往底下这人教，我都能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上。我教他们。 对，就是说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耍叉哈，但是呢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开路老会啊，他呢他这飞叉第一呢是动作套路特别多，而且技艺高难度大，它是集杂技艺术和健身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表演艺术啊。 对， 它不是简单我们大家想象当中就是把叉子扔出来这个耍两下啊。 对，而且它落在身体的很多的地方，它落下来它也疼啊。 对， 而那个我问他们了，就是说他们以前练都是光着膀子练，而且那个叉有时候你耍不好它会碰到身体会受伤的。 那我问问陈征吧，这算年轻一辈的哈，这个会受伤吗？ 这个肯定避免不了的。有时候你把它抛起来，抛到天空的时候，你接不住的时候，或这个插头是铁的，它落，有时候插头会落在你身上，很不小心就会划一道口子。有的时候插杠落在身上还好点儿，那插杠是木头的嘛。经常像这个我们李师傅有一年他就是插头落在后背上，给后背可能是划了一道吧。就是挺长的一口。那个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练的时候， 练这个的，我在家练的时候都戴上骑摩托车那个头盔练啊，就怕砸脑袋，砸到别人身上都好一点。 嗯， 因为砸脑袋它比较危险嘛，是。 对，那陈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哎呀，我得上小学那会儿了吧？ 十五六了吧？ 十五六了。 嗯，应该是小学快毕业，初中初一二这这个年这个时间 啊，就用课余的时间练，对吧？ 那个年代那会儿就是下了学就这帮这个大爷呀或者老爷就给提了过来了， 嗯， 就是要不就打电话了，过来练会儿了呀， 嗯， 就这就去了。那时候就是说， 嗯， 有时间就去，除了玩的时间，剩下的时候间就去练叉 啊。现在也一样，就是除了这个自己的事儿以外，然后 对，现在就是工作比较忙，然后像休假的时候，像说平常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楼前面啊或者公园里的自己拿出来玩玩。 哎，你这公园里练的时候，这估计挺多人围观的吧？ 对，这个很正常。 因为它难度大嘛，是吧，张鑫？对。然后陈正也问问你，就是你觉得你从十几岁开始学这个开路老会啊，这个飞叉哈，对你个人的成长来说有什么你觉得有促进的或者有什么有影响的地方吗？ 这东西就是第一是给自己的身体能带来一种好处，然后能强身健体， 挺广的反正看着， 然后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毕竟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我太姥爷，我太姥爷成立的，因为这个飞叉呀，是我太姥爷为了是许愿是吧，是许愿，就是许什么愿呢，就是我太姥爷那个地儿就是为了许想要儿子，上庙里烧香拜佛，去说要个儿子 啊，要个儿子 啊，然后许愿， 那个， 说要是来个儿子就成立这个会，是这个意思吧？然后 那是哪年啊？ 那是 哟，太姥爷 太 姥爷 38年， 我姥爷今年都得 八十三四 了吧？你想想， 一百多年嘛， 对， 一百多年了 啊， 1938年嘛， 不止，肯定不止 啊。 之前上边还请， 上边还有时候我爷他还有那辈儿， 还请那个从河南寨里边请的师傅教的是吧？ 唐芷山 啊，唐芷山 叫 华佗好像， 李化坛 、 对，因为这个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脉络，对吧？所以一听这好家伙得100多年前 啊， 是吧？ 而且刚才陈征说这个求儿子这件事儿，我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知道开路其实就是在妙峰山庙会上知道的，就是他们去走会，等于这些乡会，他们我刚才说的翻鼓启动是三档，包括开路，包括高跷，还有狮子，还有五虎棍等等，很多他们都是一面是这个作为这种民间信仰嘛，去行乡走会，另外一面也是他们自己在村里在这个会里作为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是吧？咱们有这个以前成立这个除了当时想要儿子以外，是不是也有为了大家增强这个村子的大家的 战斗力啊， 战斗力，有这个意思吗？ 他那个是为啥说是不是他太爷为了时候要儿子，说在以前这有一段啊就连这会给没了，就人数也不够了，是从他太爷开始想要儿子就那是自发他给成立起来的，成立起来以后时候呢，就是说许愿他也就算是不是还愿了，在那大庙里头弄的那大沙灯， 好， 就是说我们这会，他爷爷太爷多大岁数，我们这会成立多少年， 80多年了、对， 这样吧，我们来听一段我对飞叉艺术的传承人，曾经在中国杂技团工作的于静的采访，他对飞叉艺术也就是开路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介绍。 对对对，等于是我的师父跟周老师他们的哥哥他们原来都是天桥撂地的，过去呢在天桥撂地 是很不容易的，真的需要一定的本事，你才能站住天桥那个地儿，要不然就都给你那个什么了，就都踢开了。周老师，我说的对吧？ 没错， 然后呢？ 挣了这一千的脚步。 对，你得要不然就是有叫什么踢场子的什么这些，所以你一定要一定的本事， 就是， 你才能在这个天桥站住了。所以就是，解放以后，然后就把天桥这些老艺人们，就是知名的都提了出来，组成一个杂技团，然后把他们管理起来，让他们形成中国的民俗艺术。这样慢慢，所以我们练的节目包括坛子还有飞叉，都是中国古老的民俗艺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飞叉原来叫开路，其实是冷兵器的一种，它是十八般兵器的一种，过去健身战场上用的，然后它有那个哗啦哗啦的响声。过去那哗啦哗啦响声是有点像什么过去的战鼓，就是我一打起战鼓来，大家就开始要冲锋上阵了，所以它这个呢有响声。然后现在开路有响声是为什么呢？这个飞叉一响起来，人神让开，我的这个十三堂庙会要出来了，所以叫开路。所以它这个响声是这样的，一般就是开路打先锋，开路是第一个，大家都让开，我们就出来了。所以现在一个叫，一般民间叫开路，舞台上叫飞叉，是这样，但是同样是一个节目。 那我去看一下。 看吧看吧，没事的。 哦，是下面这两个像小轮儿似的。 我当时采访于静，就是在今年小年儿的时候，西城区在历代帝王庙举办的一个迎小年儿庆新春的活动上。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在活动上的表演。我想蔡家洼老会在表演的时候也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喝彩。 哇，好了得呀！哇，好。真棒啊！爷爷，你站在那儿，让妈妈跟他合 张。好。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是有锣鼓点伴奏的，也是飞叉表演，就是开路会在妙峰山上献艺的时候我录的。这个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因为在没有录音的时候都是用锣鼓点的。现在呢，有时候人数多的时候，条件达得到就还是用锣鼓点，在条件达不到的时候也可以放录音。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密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蔡家洼开路老会。那一会儿呢是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子又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密云区季各庄镇蔡家洼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蔡家洼开路老会。我们欢迎一下我们蔡家洼的副书记葛波，葛书记您好。 大家好。 欢迎一下我们开路老会的老会首李茂德老人，您好。 您好。 欢迎我们青年的会首陈征，你好。 啊，你好。 哎，问一下蔡书记啊，就是咱们密云这个开路老会是不是在蔡家洼还是挺有名的 啊？对，有一定的影响，它也是咱们密云的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对 啊，并经常呢，咱们有一些区级的一些活动都有一些展示。 嗯 啊，现在咱们蔡家洼呢，通过这些文化呢、嗯，因为村民富裕了， 嗯， 住上了楼房， 嗯， 然后也全都实现了在园区就业， 嗯、 在我们蔡家洼本村就业、 啊、 就业。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 嗯， 然后村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起来， 嗯 啊，平时咱们有一个休闲健身公园， 嗯 啊，像平时咱们这个陈征这些年轻人，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舞蹈的， 嗯 啊，这个扇子舞的、 嗯、 一些快板等等这些团体都在咱们这个文化活动广场来进行一些演出、 嗯、 进行一些自发的活动， 嗯 啊，真正实现了以文化来聚人心， 嗯， 咱们蔡家洼的文化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少了很多留守儿童，是不是？就实现本村就业，这 对， 这太好了。 咱们是全国的充分就业、 嗯、 充分就业村，全国的充分就业村， 真好 啊！而且咱们不仅解决了本、 嗯、 通过产业发展啊，不仅解决了本村的村民就业， 嗯， 还解决了周边的村庄的村民就业， 嗯 啊！而且咱们呢，现在呢，也是像有一些重要的岗位，比如说技术岗位。 嗯， 高层的管理岗位，我们也从外面聘请一些有技能的人来， 嗯 啊，能使咱们的产业发展的更好， 对， 而且也形成一个传帮带， 嗯， 咱们蔡家洼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村里面， 嗯 啊，在村里面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嗯 啊，来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呢，对咱们蔡家洼的一个长久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这太好了哈，就是说，村民只有说。这个生活比较安定了， 对吧、 嗯、 他才有时间说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是不是？ 是、 啊、 我其实还是深有体会的，对这点、 嗯、 因为我是2002年就去过嘛， 嗯， 当时的是就全都是山区， 嗯， 好像大家是散落在蔡家洼的各个自然村， 对， 我去采的那个就是五亩地自然村叫， 哦， 然后像李茂德先生他就住在平安庄自然村， 哦， 嗯，都是在山里面， 嗯， 那个路也不是很好走， 嗯， 等我到2016年，等于正好是12年以后又去啊，不是14年以后又去，嗯，到了那儿一看，就跟城市里面一样，全都住小区， 嗯， 我真的是很震惊，当时怎么变成这样了？哦、但是其实我还是去采访的时候吧，我还是抱着一点这种，就是有一点城市里面或者学生气的那种幻想哈。我说，我就问这五位老人，这个唱五音大鼓的老人，我说，你们都从山里边搬出来了，你看原来住在山里那么浪漫，你们现在也没有地种了，会不会也有失落呀？他们完全没有，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对，所以问一下这个李茂德老人哈，现在这个身上因为年纪大了，功夫肯定是差了一点哈，但是对于这个咱们开路老会的这种热爱哦，我看的一点就没减，一直在传承，一直在教咱们年轻人。 从热爱来说，是我还是最喜欢这种这个时候行当的， 嗯， 因为我平时时候你们看我有多大岁数了， 我看60多、嗯、是吧， 对，70出头， 我今年79， 七十九，又真不像，这不像， 对， 听着底气也不像哈。 79 啊， 就平时的时候我就练这个， 嗯 嗯，有时候早晨起来， 嗯， 你要像这阵时候4点多钟就已经起来了， 嗯， 到这个公园里头耍的时候，照片耍呀，他有人说扰民， 嗯， 那个时候我就上这个树林里头耍去， 嗯， 因为树林里离这楼啊挺远的，他耍起来他听不见， 嗯 嗯，经常我就这么练， 嗯 嗯，反正对身体也有好处，嗯 嗯，我记得我就是看过一些资料啊，就是说一般就是比如说咱这村里有一个开路老会，在旧时代吧，很多年以前，那会儿大家都住在农村，不像现在住小区这种时候， 嗯， 是不是村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会，大家都愿意入这个会呀、啊？ 在那阶段还是都愿意玩，但是说是我们这几代传的人是不少，但是说一耍起来他不 真练的好的少， 哎，有练的好的真少， 嗯，因为他毕竟太难了啊， 哎，太难了 啊。问一下陈征，你现在耍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那怎么能当会手啊？ 对啊， 这个东西也是一种传承，然后再靠上自己的组织能力， 嗯， 跟这个学的功夫， 嗯嗯， 然后再加上对这方面的热爱吧， 嗯 嗯，所以这个老师傅把这些东西也都教给我了， 嗯嗯，哎，其实我是觉得就这个吧，怎么说呢，他真得靠练，是吧？ 对， 问一下葛书记，现在就是他们这个表演都有哪些场合可以去表演啊？ 像一些咱们传统的民俗的节日的时候， 嗯， 比如说这个春节， 嗯 啊，正月十五元宵节等等这些， 嗯， 还有一些现在咱们，密云呢也搞这个旅游了，平时游人也比较多， 嗯， 像平时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嗯， 也会请咱们来有一些展演， 嗯 啊 嗯， 而且现在呢也是确实是一个传承，刚才主持人讲到， 嗯， 这个。嗯，非遗为什么能飞到平为非遗，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传承脉络， 嗯， 现在像陈征咱们的年轻人有很多来练这个，所以我觉得真的也得为他们这些年轻人来点赞， 嗯， 在一方面在工作的同时呢， 嗯， 能喜欢热爱这份传统的这个表演技术，而且愿意来练它，而且更愿意展示给大家， 嗯，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文化，了解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让更多的人呢能传承到更多的人吧， 嗯， 我觉得真的要为这些年轻人点赞。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以前咱们这会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会里的人，大家会里有什么活动你要交一些粮食啊，然后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不是这样？ 咱现在 这晚是一开始啊， 嗯， 是有抱家伙有拿旗儿的， 嗯， 抱家伙的什么呢？就是耍叉， 嗯， 五场， 嗯， 这属于抱家伙的。 五场就是打， 哎， 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的这个， 嗯， 拿旗儿的呢就是护场的这个， 嗯， 这些个时候抱家伙的，不往外时候拿米。就是拿旗儿的这个一个人是不是拿半升米， 嗯， 就是为了正月走会时候呢，给这些抱家伙的吃上马饭的， 嗯 嗯，在我一小练那阵儿时候还是实行的， 嗯， 就是说一年喂一个猪，这猪是不是咋来的呢， 嗯， 就是这些拿旗儿的摊钱， 嗯， 摊豆子， 嗯， 摊米，嗯，这米呢就是为了时候配合这猪肉给大家伙时候走会完了以后吃饭的。 嗯。 这猪呢就是说到正月十五走会连这猪头整的就搁在老爷那庙这供桌上。 嗯。 得先上香后出会。 嗯。 嗯。大家伙几个会当是不是全跪的时候这个供香这个头了， 嗯， 完了说上完香，就连这猪呢弄回各当，弄回各当就给这走会的时候预备饭的， 嗯， 就是这么来的， 慰劳一下他， 哎，慰劳。 那现在呢？现在是 现在没有这一。也一个没有老爷庙了，嗯，也没有这一说供这个了。 哦， 嗯， 那现在传承有这个基金吗？ 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展示一下咱们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的文化， 嗯， 更多的是一种展示， 嗯 啊，然后使这种老的记忆没有丢失， 嗯 啊，而且从咱们村里来说呢也比较重视这文化，咱们也成立了蔡家洼文化艺术团， 嗯， 然后请一些老师啊，平时有一些指导， 嗯 啊，咱们不仅有这个开路，有五音大鼓，咱们还有村歌， 嗯， 啊，还有各种团队， 嗯， 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嗯，以文化来聚人吧， 嗯， 然后咱们蔡家洼各种文化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嗯， 从咱们村集体这块来说，也非常重视这块工作， 嗯， 每年呢也会，有一些对大家呢各个方面呢有一些这个帮助， 嗯。 啊， 问一下咱们年轻的会首陈征啊，就对于我们开路老会啊，作为一个领导啊，因为要一代代往下传承嘛，就作为你个人，你觉得 你有什么想法还有计划吗？ 想法就是希望能多培养点年轻人吧， 嗯， 然后不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不能传承下去， 嗯， 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这些老一点的这个，这个老一代的这些老前辈们，把身上所留下的东西多交给我们点儿，越往后希望，我们这趟会开路老会走得越走越大，走得越走越广，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密云蔡家洼有一项这个开路老会， 嗯，还得宣传啊。原来我真不清楚，那这些来传承的人，你们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从这个村里头找这些比较身体好一点的， 嗯， 然后这个喜欢热爱这些东西的， 嗯， 然后去引导他， 嗯 啊，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 嗯， 如果有这方面潜质呢，咱们就细心的去教他， 嗯 啊， 嗯， 慢慢的这些东西也是靠自己去琢磨， 让 师傅教你，你是诚心不学你也学不会， 嗯， 你要是诚心一次想钻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难，就是几天就能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套子学会了， 嗯 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套子上开始的， 嗯 啊。 所以就得一点一点的， 对 对 对，对 吧？先入门， 先入门， 哎，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精进， 对对对， 嗯，哎，然后张鑫，就是你在了解开路老会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们采访好多区县啊，你发现其实很多的区县都有自己很独特的这个叫花卉， 对对， 是吧？ 对，都是结合着这种强身健体啊， 嗯， 结合着这种像体操一样很有美感的这种娱乐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而且它其实又有一定的历史，是从清代一直这么传过来的。 真的是， 历史真的非常的悠久哈。然后问一下葛书记，就咱们密云现在我听出来啊，对文化也特别的重视，是不是也是在大力的去挖掘啊我们每个村里的这些非常有传承价值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现在因为这个今年的时候咱们密云区文化馆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活动，就是密云区把这个所有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密云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集中了一次展示，一次颁奖。现在呢也都比较乡风文明嘛，也都这个比较重视乡风文化这块儿。我们刚才介绍了，也请一些老师来这个对有一个传承下来之后，看看能不能再有一些设计一些好的一些节目啊，等等这些能更有一些表演性，让更多的人来喜欢。 好的，今天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咱们密云区聚各庄镇蔡家洼的开路老会啊。这两个星期我们都是走进了蔡家洼村，上周呢我们介绍的五音大鼓，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调剂一下，也再来放一段五音大鼓好吗？张欣。 好的，这一段呢就是由五音大鼓的另外一位主唱，上周我们放的都是黄清军先生唱的，这段呢是李茂生先生唱的，也是由他编创的一段新声，表达的呢就是要把这个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心愿。 好的，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让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个大狗，是我们心中的大 台北广播五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哎，您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二弟的下饭带鱼超值抢购组。那之前咱们的组合呢是20罐红烧下饭带鱼和10罐香辣带鱼，一共是30罐，299块钱。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直接升级做到30罐红烧味和10罐香辣味，足足40大罐，市面上的价格将近1000元，而我们今天依然是299块钱带给大家，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的升级大包装。 嗯，咱们是加量不加价。 对， 299，您拿到的是40罐150克大罐的这样的二弟的下饭带鱼罐头，既有红烧的，又有香辣的，市面上将近1000。那今天的299，您就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对于二弟的罐头食品呢，我们都不必多说，因为这个产品呢，跟我们北广购物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啊， 对， 而且一直是我们北广平台卖的非常好的明星产品， 因为 大家经常打电话说哟来新产品了吗，经常在问。 对对对，因为二弟的品牌呢首先是上市企业，专做出口25年，同时请到的是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形象大使。再来，您吃到的每一罐的下饭带鱼罐头都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品质上大家一定是放心的，也是大品牌，品牌过硬呢您吃的也更加的安心。同时呢，为您带到带鱼都是掐头去尾的中间段，所以您吃到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实实的带鱼肉。 那么二弟的罐头食品又来了啊，这次呢是大家尤其是北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红烧下饭带鱼，150克一大罐，咱们是30大罐给大家。另外喜欢辣不筋的啊，咱们有香辣下饭带鱼150克一大罐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么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30罐呢是299，今天我们又加了10罐，40罐依然卖到299，是加量不加价。实际上这个40罐的话在市面上要卖到小1000，今天299您就拿走，所以呢将这样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啊，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呢已经到春夏的时候了，春天呢大家出游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多哈，无论是踏青啊、出游啊、出差啊、休假游玩啊都特别多。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要带一些干粮啊，如果老是老三样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面包、香肠、方便面啊。这回我建议您带点这个二弟的罐头食品出去，肯定会被受到大家的关注。 当然，因为您看哈，咱们都是一大罐的一个包装，等您累了走的想吃饭的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一大罐包装直接给拉开，是就着饮料吃啊，干粮吃，还是喝口小啤酒啊，直接就可以来吃了。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出游的时候吃到海鲜大餐了。 对，另外呢夏天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热啊，大家忙活了一天谁也不愿意回去呢，四脖子汗流呢再颠仨炒俩的做饭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打开一罐呢下饭的红烧带鱼的罐头，而且是150克一大罐的啊。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就米饭也好啊，就馒头也好啊，卷烙饼也好，或者说吃面条也好，都是可以就着它的。当然有些人说了啊，我再有点品质我可以二次加工，里面搁点豆腐啊、小青菜啊， 炖一下炒一下， 太美味了。 对，而且我们二弟呢为大家做到的都是清炸过油之后3小时入味，所以您吃到的每一块的带鱼肉呢都是那种哈稍微紧实的有点嚼头的，而且又入味入得非常好，鲜香混在一起，而且不咸不腥，味道特别棒，鱼骨都是直接酥烂的，嚼进去之后不用剔刺儿，也不怕卡到嗓子，孩子和老人都可以放心来吃。 对，孩子啊、老人啊、男人啊、女人啊，我相信都会喜欢吃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组订购，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的产品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大罐的一大罐，一共是30罐，另外还有香辣的下饭带鱼150克一罐，大罐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以往呢是30罐就卖到299呢，今天呢我们是40罐依然是299，是加量不加价。当然了，这些如果在市面上就更贵了，得小1000呢。今天299，您这些全都拿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